就这样，安宗提心吊胆地过了几天，又查了很多方面的资料，却并没有查到更深入的东西。身边有了些钱，安宗本来想要放开手脚的花，但是白毅突然提出要搬家。安宗一时愣住了，不过经白毅一说明，他才想到两个大男人住那么小的宿舍里确实很不舒服，如果能够有一个空间大一点的屋子真的好很多。其实他们手头是有一个房源的，就是当时卢老师留下的那个公寓。因为他家里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，又没有人肯接手他的房子，都怕会惹灾上身，所以这个屋子成了名副其实的鬼屋。而当时卢老师离开的时候，也明确地表示，这套房子如果安宗他们想住就可以去住，也算是答谢他们替他解围的回报。白毅找到有关部门，再由学校出面办个证什么的，因为手头还有卢老师的房产证，他们可以获得租住证，也就是说，只要卢老师本人不来收回房子，他们可以以租用的形式住进去。这在他们的城市是不可想象的，那里的房子都是天价，一平方就是一大笔钱。白毅说的很有道理，安宗也心动了，便着手办理。但是那个屋子真的空置了太久，而且说句不好听的，一进那屋子就可以联想到头发、蟑螂和老鼠。周围的邻居见那么久没人来，也都把杂物堆到他家门口。六子后来听说他们有此打算，就给他们找来装潢工程队。他们大致说了几个地方，比如厕所得重新整修一下，否则安宗真的没法用它。其次也就是粉刷墙壁和重铺地板什么的，大的地方都不用去动，所以装潢的速度很快，而他们只要准备新的家具就可以入住了。那8万块呀，几乎都没怎么动。装修的时候六子也来了，帮着看看进展程度。总之他完全没有再提关于拿走显黄币的事，一切就像是过去了一样，居然连态度也没有变化。但安宗一直记得白毅说的那件事，心里非常介怀。不过他也尽量不在表情上露出点什么来，一想到要对自己的兄弟那么假，真的有种说不出的苦涩。终于到了搬家的那天，安宗穿着背心开始把自己的东西从箱子里拿出来，时不时的用搭在肩膀上的毛巾擦擦汗，形象已经和地摊小贩没什么区别了。白毅的东西比他多得多，但是他不会像安宗那么没形象，只不过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。中国人的传统就是人生三大事，生、婚、死，而另外一个大事就是乔迁。古代人住屋子非常有讲究，入住前后必定大费周章地摆弄一番。首先要选定乔迁入住的时辰，最好是黄道吉日，其次就是入住之前要先祭拜安顿灶君，请入家神祖先。还有些地方会在每个房屋的四个角落都烧上纸钱，在地板底下塞上一些硬币，而在入住时还要敲一下门，这些都是为了辟邪驱灾。入住当天还要鸣放炮竹以示庆贺，此外还要择日请亲朋好友来新屋拜访吃饭。不过那都是老传统了，他们也就在住进去之前放了一些鞭炮草草了事。虽然没有请人来，但还是有人陆续前来祝贺。头一天舅妈舅舅就带着水果来他们这里看，隔天白月玲带着赵云云来给他们祝贺，六子手里拎着两瓶酒也大摇大摆地走进来。 这小子怎么搬家当天不来呢？ 大家相谈甚欢，吃过晚饭还没有要散伙的意思。夜里天气稍微比白天凉快，他就打开大门让凉风吹进来一些。这个时候他们居然聊到了关于古董方面的话题，六子说了一些他遇见的事情，大有吹嘘一番之意。直到十点，白月玲因为还要送赵云云回去，就先作罢起身告辞了。这个时候又只剩下了他们三个人，气氛不知为何一下子冷了下来，三个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没有先开口的意思。最后 六子一声嗤笑才开口说道， 瞧你们两个，现在是不是认为我是一个大阴谋家了？哎，我只是一个打工的，哪有那么能阴你们的资本呀？这样吧，既然你们那么不相信我啊，我就把我能说的事情都告诉你们。 他指着茶杯里剩下的茶叶，示意让安宗去换一杯新的。安宗警惕地瞥了他一眼，还是给他倒上新茶。他双手合十，闭着眼睛先开口问道， 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也去过那个岛的？ 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去过的，我们就怎么知道的。 看来这次的对弈中，白毅你不过是快了我一两步啊。 安宗隐约估计到赵老板那里可能真的遇到了什么问题，但是六子的口风很紧，他今天才肯说一定有他的道理。他认识六子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所以对于六子他肯定比白毅还要了解。他前面和白月玲没事似的胡侃，其实那都是做戏。既然他愿意开口，那绝对是对他们有所要求，否则按照六子的个性，不可能白月玲一走他就来演这出坦白从宽的戏码。六子让他们坐下，不要杵在那里给他制造心理压力。安宗看了看白毅，白毅笑了一声就坐在沙发上，安宗也找了一个位子坐下。于是六子就开始说， 这事儿其实也真的和盗墓的那群人有关系，但是发现千木湖的事还是得从赵老板的一个梦说起。那个时候他做了一个梦，梦里面有一个老太太说自己是神仙，她告诉我老板一个宝贝的所在地，那里至今没人去找过。 不用说了，这个老太婆一定就是借寿婆了，没想到在他们走后她又去找人。但是她为什么那么急切地想要别人知道那里有那么一个东西呢？ 后来我们老板亲自出马，真的就找到了那个地方，也费了一番周折才从那个岛上找到那块先皇币。此时他看到了装玉的盒子开着，玉是落在地上的。但是他是金石古玩的行家，一眼就发现了这玉暴露在外面没有多久。当时他就纳闷为什么前一批的人没有来拿这块玉呢，所以就派人去查了一下。那个时候只有你们来过，而且还受了伤，于是我们就确定你们就是前一批的人。后来玉石到手了，但是这盒子却真的没在我老板那里。那盒子很邪门，我们当初怕人手不够，于是开了两艘船去，但是唯独放着那盒子的那艘船遇到暗流沉下去了，连人带盒子没一个能上岸的，好像那个湖不让盒子离开一样，而且不可能去打捞啊，我们也只有作罢。幸好我和我老板是坐在第一艘船上的，否则也就不会有之后遇见你们的事情了。也许你们会认为我说的东西有缺漏啊，其实我的确没有把所有的事情说出来，你们也并没有说出全部的事情。不过我绝对没有害你们的心，安宗也是，白毅也是，你们在我眼里就是铁哥们儿、真朋友。我不告诉你们的原因是实在没办法开口。不过能告诉你们这么多已经是违背了我老板的意思了，再说下去搞不好连我下一次来蹭饭的命都没了。 白毅和安宗互看了一眼，六子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反而让他们不好往下问。但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可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。安宗当时差一点就有一个冲动，干脆大家摊牌，有什么说什么。可白毅却抢先开口道， 你都那么说了，我们也不好再问，接下来你可以说明来意了。 六子苦笑了几声，眼里透着几分拜服。 这事儿实在是诡异。